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呢个第三节，咁呢一节讲咩咧？呢一节就讲讲元朗啊，咁咧就因为之前接连啦，就呢个咁样嘅上水啊、屯门啊、沙田啊，都有呢个驱赶水货客嘅行动啦。咁跟住咧，然之后咧就有人咧就吹鸡，就下一站咧都系讲嘅啫，咁样究竟实质上有冇行动都未知嘅。咁就系吹鸡就系呢、這个。嚟緊呢就會係搞呢個咁樣嘅搞元朗啦咁樣咁就去元朗進行呢個咁嘅行動嘅咁樣咁係其實之前都講過啦 TVB 特登都做過一個報道就話元朗冇水貨客㗎唔好嚟呀嗰啲咁樣屌你老尾試下直頭有個奶粉城喺度冇水貨客你唔好呃鳩我係咪先咁跟住然之後呢就跟住就係琴日啦定係前日啦琴日嘅大公報呀定係 文匯報 文匯報 嘅 A 二頭版 文匯報就話頭版就話咩元朗嘅鄉紳呢就會反擊嘅就會係咩佢講咩 佢呢個標題真係睇到我眼都彈埋元朗鄉民勢反擊反水客 系啦， 系啦，咁系咪佢哋去 勢還擊、勢還擊反水客咁樣？咁係即係元朗嘅鄉民係會反水貨客嘅。 係啦，佢仲要唔同色嘅喎，反水客嗰個字。 嚇！咁跟住然之後就嗰張相就唔關事啦，有人喺度即係喺度轉風車啦咁樣。咁啊唔知係咪風車戰術啦，係咪唐吉柯德咧喺度比喻緊，打緊一個唔存在嘅目標定唔知乜嘢？咁跟住然之後就呢、這個即係個。報道就係講緊就話，元朗嗰啲鄉民就好勁啊！咁啊，你唔好嚟啊，唔好嚟反水貨客啊！佢哋會打鳩你啊！即係元朗嘅鄉紳係保護水貨客咁嘅意思嘅，即係唔知係乜嘢咁樣。 佢個講法就話：你嚟嚟啊！我哋差佬未嚟嘅時候已經打差你噶啦，咁樣 嚇咁樣樣嘅。咁不如咁，其實應該就即係應該就。就應該將元朗劃成為水貨區嘅，如果係咁樣嘅話， 咁全部水貨。 既然你啲鄉民都咁願意， 咁係啦。既然你哋咁願意，元朗有咁多水貨，咁不如俾曬你哋啦，咁樣。咁當然唔係啦，呢、這個唔可以代表元朗人講啦。呢、這個係一啲左報咁樣講嘅咁樣。咁但係跟住然之後就嗱，即係元朗究竟會搞成點咧，就未知啦咁樣。咁但係就有呢個咁樣嘅網上面有啲事件就發生咗啦，都幾花生嘅咁樣。咁啊，太好有興趣啊，太你講講。 係啦，因為其實呢個左報呢個新聞，尋日朝出咗之後咧，咁喺晏晝嗰陣時咧，就有網民咧就即係喺網上面就揾到一個叫 Billy 嘅 Billy Wong 啊，咁有一個肥仔啦咁樣，咁佢就喺網上面咧就喺一啲嘅即係叫做親中或者建制嘅網頁就留言，就話啦。佢呢啲幾日呢已經係將嗰個沙田呢即係上次打水貨嗰啲片段呢就已經係拎咗上大陸就俾嗰啲大陸嘅特定聯繫睇咁去到呢個廣東某啲商會嘅人士見到之後就全部都眼火爆咁於是佢就嗰陣時呢就獻計啦佢就話透露咗一條嘅計謀就係話呢就叫做釘板放堂底咁就呢咩意思呢就係講緊就話如果啊呢一班人嚟到真係元朗搞事嘅話佢哋全部都有事總之有興趣嘅話大家呢就嚟搵我就負責執行嘅咁樣咁於是佢就話啦究竟係嗰個何謂釘板放床底嘅計劃呢咁等有啲人就話願聞其詳啦咁佢就呢一、這個 Billy 就講話啦唔講得嘅呢啲就一計就值千金咁咁講到底呢就係、是、幾個對話裡面佢就講到嘅就係話其實實際上原來呢佢就係話因為呢一個嘅見到喂有啲人係可能會走去元朗反水貨咁呢條友仔呢就走咗上去就搵啲嘅大陸嘅聯繫就去可能搵啲錢啊或者諸如此類啦利益嘅交換呢咁就搵啲人就走落嚟打一啲反水貨嘅示威者咁於是喺嗰個嘅留言裏面呢佢就講到好具體喎咁點樣開價啦同埋點樣打法都係有一啲嘅講法嘅譬如咁講呢就係話啦喺出面打佢呢啲班嗰班友呢咪係元朗我哋嗰班人你話係有冇顧慮咁樣咁呢嗱而家其實風高物燥慎防左膠總之呢就唔好似左膠咁就要跟住追住佢個頭係咁揼見紅就有錢收就爽爆啦咁嗱有個小道消息佢就咁講啦呢個 Billy 有講法嚟㗎喺佔中嗰期呢有組織就派五皮嘢50,000就完成了一個流血黃絲嘅頭咁呢就老細個講啦就話聯絡返就係如果呢打爆頭打到去腦震盪以後唔識講嘢日日流口水嗰隻呢咁呢就係會係派咁多錢啦咁樣 咁於是呢佢呢一個 五萬蚊 5萬蚊就流口水， 係啦就流口水，打到佢係腦震盪咁樣啦。咁佢就話啦，嗱你睇下，如果呢班畜生即係如果係要過嚟呢邊，佢哋夠膽嚟搞事，搞嚟香港買嘢過年嗰班嘅內地人呢，我睇下佢睇下佢哋幾時過嚟元朗搞，咁到時就招呼佢啦咁。咁呢一個阿 Billy 呢，佢喺網上面呢一個同嗰啲嘅即係一啲網民嘅對話呢，就俾人 cap 咗圖，就放咗喺各大嘅 page 嗰度。咁嗰件事又未完喎，因為放咗各大 page 嘅時候，咁大家梗係話呢條就搜尋佢啦，就追擊佢啦。咁就起底啦，咁於是就揾到佢嘅相啦，咁佢就係一間物業代理公司嘅一啲嘅即係其中一啲股東嚟嘅，係啦，係 director 嚟嘅，咁就於是嘅就係、是、 即係地產經紀， 地產經紀嚟嘅，咁而係有報道咧，呢、這個報道係大紀元幫佢報喎，個報道就係話佢本身係一個地區嘅代理經紀，而家成為一個國際代理經紀啊咁樣，咁就係負責係就係幫呢個大陸嘅錢咧就輸出咧就去台灣嗰度去買地同埋買樓嘅。咁但係點解會同關大紀元事呢？咁應該再等人再講，因為件事未完嘅。咁當呢一個 Billy 佢係喺網上面就出咗呢一個嘅即係叫個集結號啦，就即係去籌旗，就去揼叉呢一個反水貨客嘅示威者之後呢， 即係佢籌旗去即係大家夾錢俾佢。 嗱佢就話又有錢嘅，亦佢已經係有錢㗎啦，有計劃㗎啦。你係想出錢出人嘅話冇所謂，總之佢負責。係啦咁樣。咁於是呢個報道出咗之後，即系唔系呢个报道啊？呢个网上嘅呢个网上嘅对话 cap 咗出嚟之后，咁大家就起底啦。咁点知潮有熬底喎？ 吓、啊！ 咁就譬如嘅就系举例啦。咁屯门人屯门市个 page 咧就 cap 咗佢图，就摆咗出街。咁于是咧佢就自己 PM 俾屯门人屯门市就话啊你嗰张 cap 我嗰张即系叫起底嗰张图咧就令到佢有啲困扰。咁而家大家系睇 screen 嘅话就会见到啦。咁就希望咧就系话呢个屯门人屯门市嘅 page 咧可唔可以移除咗个相片咧咁样？咁当然有一轮嘅对话啦。咁跟住佢就讲啦，其实佢哋自己咧即系呢个 Billy 嗰个讲法啦，佢都唔太中意某啲嘅力量嘅，唔太认同嗰啲力量。咁但係呢個時期呢就希望過咗先，咁佢自己都係反對水貨客嘅，嗱呢個時候就講反對水貨客啦，咁佢都係要求呢就政府做嘢嘅。咁但係呢屯門人屯門市就話就叫佢出呢一個道歉啟示，就話嗱就話我哋只不過係網民嚟嘅啫，我哋係冇任何力量嘅，都冇任何嘅黨派，佢放心你考慮一下出一個道歉啟示啦，即係叫阿 Billy 啦。咁 Billy 就話 No， 我有我嘅立場。咁於是咁屯門人屯門市個 page 就覆返去啦，就話咁啊，咁你自己同網民解決囉，同我哋冇關係嘅。咁跟住佢就喺度求佢啦，阿 Billy 就話快啲刪咗個 page， 快啲刪咗個 post 先啦，好大件事㗎會，咁我個人就冇所謂啦，影響到我公司個股東就唔好啦。咁於是就話喂，咁影響到佢，即係影響到人啦，影響到佢嘅屋企人啦。咁然之後咁屯門市就問佢咁影響邊個啊，咁總之影響到佢嘅屋企人啦咁樣。咁於是就話啦，咁就話喂，咁佢都係講咗一啲佢發生嘅事實出嚟啫咁樣。咁跟住佢就話而家就冇問題，即係話因為屯門市就同佢講啊，就話你準備變成網絡紅人啦。咁佢就冇問題，講得出就唔怕俾人哋打嗰啲，就話即係講得出就唔怕俾人打嗰啲呢，就已經係知道咩事㗎啦。如果你唔信就冇辦法。咁唔希望呢啲事情發生嘅話呢，你哋係要堅持嘅話呢，咁佢都係冇辦法嘅。但係點樣都好啦，叫佢刪咗篇文先。佢話我冇嘢㗎，係唔想你哋入嚟屯門搞嘅啫。因為屯門嗰班鄉頭呢唔係講玩嘅，個個都收編晒㗎啦咁樣。咁總之其實成件事呢，就係簡單嚟講嘅，就係話呢個 Billy 呢就係繼尋日喺呢一個左報報導完之後，跟住喺網上面就有人揾到嘅，就係話喺元朗有一間咁嘅地產公司，裏面有個董事個 director， 咁佢就喺網上面就係有啲嘅留言，就係話咧係講翻，其實咧佢哋就已經係做緊嘢噶啦，就喺走上去廣東啊，就係揾人落嚟，就準備如果你元朗嘅係即係反水貨客嘅話，就去搞佢哋啦咁樣。咁但係當呢一個 cap 圖出咗之後咧，咁呢一個 Billy 就笠水，就要咧呢一個嘅即係相關嘅 page 咧就刪翻佢嘅報道，咁就希望就唔好搞到佢嗰間嘅即係嗰間嘅地產啊，同埋嗰啲股東啊諸如此類咁嘅情況。 咁啦，戇鳩嘅，屌鳩你成件事，即係 好戇鳩啊！ 即係發現爛渣咁樣，跟住俾人起咗底，跟住就好熬底嗰啲咁樣。 係啦，咁就叫大家刪。 咁但係嗰個 Facebook account 嚟噶嘛？佢係用真名㗎。 系啊， 真名啊，佢叫黄修贤啊。 咁佢用真名点会唔俾人起底嘅？ 咁唔係佢用真名仲邊存在起底呢個問題 啫？佢自己露底。 唔係因為點？ 自己連自己份工佢喺邊度做咩 director， 其實喺佢個 Facebook profile 嗰度佢擺曬出嚟㗎啦。 屌你戇鳩，咁做咩？咁做咩事啫？咁跟住 唔係因為點解係咁關鍵咧？因為呢一個係一個世界級世界仔嘅典範嚟嘅，人哋做咗啦。就係點解咁驚人起底咧？因為呢個黃修賢喺2013年嚟香港嘅時候，佢就接受大紀元嘅報導嘅。就幫大紀元賣廣告俾人起底完起咗底線。 2013年嚟香港， 這個、香港 即係佢係大陸人嚟 㗎。佢唔係香港出世嘅 ，OK？ 佢唔係香港出世，嚟香港嘅時候，咁其實係有一啲大陸嘅聯繫嘅。咁佢有講到嘅就係話嗰個報道咧，佢係講佢港商啊嗱，佢實際係咪香港出世呢個我唔肯定 ，sorry。咁佢係港商，其實佢喺一個2014年嘅年頭同埋2013年嘅時候就已經幫大紀元賣廣告㗎啦。當其時大紀元係就揾佢作為一個係大陸，即係叫係陸商，大陸嘅資金逃離大陸嘅時候，就走咗去台灣去炒地，就做咗個專題報導嘅，就講佢點樣係對呢一個大陸，即係對呢個台灣嘅房地產有興趣。咁甚至咧係喺呢一個大紀元係有一個廣告片同埋捐錢俾大紀元嘅。咁但係2014年嘅時候，呢條友咧就走咗去反佔中。 啊！ 咁結果2015年嘅時候走咗嚟，而家就係話去反水貨客。咁於是佢咪驚俾人嚟起底咯，因為一起底嘅就係唔係講緊佢係單純嘅建制派嗰啲嘅爪牙，唔係單純係咁，而係佢係飯食啊，飯食啊，又食大紀元，即係又食大紀元，又食香港茶禮，又走大陸資金出去台灣，又收呢一個共產黨錢，即係呢一個係世界級世界典範嚟嘅。 哦，咁樣樣嘅。 咁所以譬如大紀元嗰個報道其實係有片嘅，係值得播嘅，我覺得。 哦，值得播。 值得播嘅。咁睇一睇大紀元嗰條片啦。 首先，大紀元我覺得張報紙好乾淨，張報紙點乾淨法？即係我覺得個字裏行間係帶種一啲比較良好嘅信息啦，即係講咩？咁嗰度好清新，即係嗰個感覺嘅。咁我其實大紀元係咩我都唔知嘅，我係台灣啲報紙嘅啫，我其實唔知咩嚟嘅。咁我望一望，咁我覺得啲咁好嘅一個文章，咁好嘅報紙，因為呢個俗世咧，我哋叫個俗世就咁樣，有益嘅嘢咧就唔受歡迎，冇益嘅嘢咧，動聽嘅説話，動聽好聽嘅嘢咧就好受歡迎嘅。咁我覺得一種悲哀，即係我覺得一種悲哀。咁我就動咗個念頭啦，當時就諗啊，即係10000多當支持下佢哋啦，即係一個咩？咁啊，希望，但係問題係當時 好啦，咁啊，頭先嗰條片就係、是、其實係呢一個2013年嘅大紀元，佢係幫大紀元賣廣告嘅，即係嗰個報紙廣告就話，譬如喺呢個俗世裏面有啲咁有益嘅嘢咁樣。即係大家都唔支持嘅，咁佢覺得係即係不時未宜啦，咁就覺得嘅都要10000多都支持下咁樣嘅，咁所以喂，其實呢一單嘢其實係好戇鳩嘅事嚟嘅，即係你有條友就諗住喺元朗度揾食，咁啊插班鄉親鞋，又可能插埋共產黨鞋，咁於是喺網上面嘅就出咗個咁樣嘅一啲嘅 status 同埋一啲嘅留言，結果自己就笠水，尋日仲要報警添。因為有啲人喺度留言喺度話，你係咪真係搞啊？到時搞水貨係淨係去你嗰間鋪咁樣，即係有啲人咁講。咁於是 有間鋪又喺元朗嘅， 係啊， 係啊， 佢間鋪又喺元朗嘅，哦，咁幾好。 佢做元朗嗰啲村屋生意嘅。 哦，咁啊幾好喎，真係。 咁啊，咁啊，於是 邊方面幾？ 唔係，我睇 check room 有啲，我睇 check room 有啲搞嘢喎。 唔係50000幾平啊？50000又可以打到流口水。麒麟撞幾多錢咧？ 麒麟撞。 我想知麒麟撞可唔可以報個價？ 係啊，他目標係邊個啦？ 麒麟大撞同埋麒麟小撞又點樣計咧？嗰啲咁樣，麒麟撞可唔可以撞到佢流口水啊？如果麒麟撞可以撞到流口水， 點下嘅？到時你打個眼色俾我 啊！咁啊，呢個元朗又搞緊㗎啦，我相信即係必然會有呢個咁樣嘅反水貨。我對呢個 Billy 冇乜興趣。咁啊，跟住但係即係嗰件事都係會進行㗎啦。咁到時會唔會打咧？ 唔係，因為有啲報道講緊佢個阿爸係元朗水邊村嘅村長。 咁佢真係香港人啦。 嚇， 係啊， 佢係元朗水邊村嘅村長嗰啲咁樣。 佢阿爸。 咁係都冇乜所謂啦。咁樣咁啊，總之就即係嗰個行動都必然係會發生啦。問題係咩形式會發生呢？咁就暫時就冇得估計嘅呢啲嘢，因為即係都可以係，因為而家嗰個 嗰個社運嘅形態都唔係我哋之前即係大家熟知嗰種嚇，即係吹雞啊，然之後話約定某個地方啊，跟住做某一樣嘢嗰啲咁樣。佢嚟到啊嚟啦，咁樣人聚就自然起哄噶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只要有值得去反對嘅對象，例如係大陸嘅一啲蝗蟲啊、水貨客啊，又或者係一啲藍絲啊，維護呢啲中共利益嘅目標出現嘅話，咁就自然就會成事嘅。所以你話有呢啲咁嘅人喺度，係咪好事咧？咁樣對於嗰啲想參與行動嘅人嚟講，有呢啲 target 喺度，對佢哋嚟講梗係好事嚟嘅。即係尤其是嗰間鋪仲要喺元朗添嗰啲咁樣，咁我相信都會係立刻好嘅翻版嚟㗎啦。嗰啲 立刻好嘅翻版， 即係唔係因為你係大家係需要有個，即係其實大家係。好簡單就係、是、都唔需要否認啦，即係大家都老實承認，大家係想搞事啫嘛，即係想搞事，你係想懲罰緊呢個社會，懲罰緊呢個政府，懲罰緊呢個已經係唔再係香港嘅一個咁樣嘅香港，咁其實係需要一個目標去發圍啫嘛，咁越多呢啲目標，咁咪越多理由，越多咁嘅花生炒作，越多呢啲話題，咪越容易俾佢哋去，俾大家去擁有一個。目標同埋一個所謂嘅正當性去進行嗰啲咁嘅行動咯，所以我覺得元朗都係會搞得大壇嘅啦，咁樣咁，但係就會點樣嘅形式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咁樣咁我哋休息一陣先。